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咁啊，喂，阿 Elvin， 因为讲到选举嘅时候，我亦都系睇住你喺即系旧年喺新界东嗰、那个那个情况咧，系去即系我哋节目成日讨论，即系关于选战嘅问题，因为我哋呢啲系。當初即係因為黃毓民喺嘅參與個政治嘅時候，因為毓民成日都提住一樣嘢，就係話你攞 10% 嘅選票嘅話咧，你就可以攞一席。咁其實佢呢種 你唔好怪佢，佢一定要諗到三個字就係黃毓民，即係如果唔係講唔落去。 唔緊要，我理解。而家網上邊你要知道打黃毓民三個字代表12000 U 嘅事情， 係 明啦。係咪打呢樣嘢真嘅？我覺得甚至我講得可能有少少冒犯，就算係新冒起嘅即係年輕人參政嘅朋友，無論係即係自決派又好，甚至本土派都好，大家都係一個同一個思維嘅，就係話我首先我要攞咗個位先，我一有位咧，我先至有發言權，我有發言權咧，我先影響到所謂嘅主流民主派咧，係佢哋點樣走向嘅。咁所以大家就掛住喺比例代表制上面搶位，而呢樣亦都就係妨礙咗所謂反對派入邊。 團結 嘅團結嘅出現，咁所以點樣 reverse 個過程呢？其實最簡單嘅方法就係一定要有一個可信服嘅初選機制呢樣嘢。而去到初選機制咧，嗱呢樣嘢又要問你啦，就係話一要搞初選嘅時候咧，即係作為大黨咧，係一定係要有犧牲嗰個嚟嘅，係而係喺呢個咁嘅情況入邊，你覺得你依一刻作為黨魁係有冇可能係可以說服到成個黨係覺得係將？即自己嘅生个党嘅生存嘅存续或者啲党员嘅机会係可以摆喺一个次要啲嘅 priority， 而係讲緊所谓嘅民主嘅大局，俾选民见到一个反对派嘅团结係成为一个最高嘅价值嘅标准呢？你觉得呢样嘢係咪困难呢？ 我作为孭住一个党，我梗係冇可能轻易地答你啦。我亦都有我嘅即有我顧慮啦，咁、啊、所以我好難就咁答話啊，好啊，槍槍咁，冇可能做唔到。當然大方向有初選機制係健康嘅，我覺得當然你要睇一個機制係點樣整出嚟嘅。究竟個機制係建基於乜嘢嘅？係實體投票啊，定係民調啊，定係兩者兼有啊，定係等等等等。我哋咁耐試過係陳太嗰次係有初選。咁之後嚟緊幾個補選，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先做咗呢個出嚟呢？即係與其咁快去諗2020嘅初選機制，倒不如諗下嚟緊幾次嘅補選能夠建構一個制度出嚟。而如果你講補選嘅，咁我覺得因為嗰個係單議席單票制呢，你咁樣去產生一個大家都接受嘅候選人出嚟，係會相對容易啲嘅。咁我都先試咗呢個啦。咁剛才如果大家運作，因為你而家你都預見會有好幾個補選出現。咁如果呢個補選係能夠運作順暢，大家都心悦誠服，而最尾嘅結果亦都係同大家希望可以達到嘅，咁我都去到2020就相對水到渠成啦。咁你只要經歷咗幾次有唔同嘅修補，令到佢自我調整到嘅，咁我覺得去到2020有初選。本身亦都係一個應該要做嘅事啦，即係如果大家最尾嘅目標係希望奪取喺地區度最多嘅議席嘅話， 咁所以我哋就係講緊即係選舉，我哋就係唯一嘅辦法啦，係咪先？你頭先我哋都認同，因為呢樣嘢戴耀廷提過啦，係嘛？即係講緊即係風雲計劃啊嘛，區議會嗰樣嘢，咁樣亦都係立法會過半，而家係即係用武抗爭以外。只能夠為一個目標，即其實咧，我想講咧，戴耀廷提之前咧，我寫過文講嘅呢樣嘢，咁但係冇乜人知嘅啫，嚇咁即係呢樣嘢，我其實我成日都話咧，係應該不如參考一下，即係台灣民進黨嘅經驗。喂，人哋其實民進黨創黨嘅時候仲係戒嚴時期，比香港而家嘅情況更加差喎。咁人哋亦都其實民進黨入邊有好多派系嘅鬥爭喺度，但係人哋肯會即係可能公開地電視辯論，係去辯論路線之爭，會唔會搞嘢台獨綱領咁乜乜文物嗰啲嘢？但係就係。在香港我們就見到，我當然不可以一步要求 去即係統一天下、統一江湖，係咪？即係大家有個歷史嘅源流喺度。咁但係有一個即係超黨派嘅結構出到嚟，我哋又喺做節目提議過嘅，不如揾五條啊德高望重或者代表住唔同板塊嘅人出嚟咧，係整個籌委會或者係即係佢哋有否決權，係可以即係保障各派利益，或者坐低傾埋先。嗰五個人係李柱銘、余若薇、民陣召集人戴耀廷同埋黃之峰咁樣樣。嗱、咁樣我哋唔講呢啲具體嘅嘢先，我先係想講要。其實坦白啲講，就係重建大台。重建大台係要有領袖人物，而咧我哋需要有能力之餘，其實都要有野心嘅人咧，係做呢樣嘢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就係根據於舊年我哋見到你喺新界東嘅表現啊，依度乜嗰邊又稱住啊張超雄咁，隔離又稱住啊阿萬邊長嗰啲嘢。 講呢個又即係公道 嘅。我哋都其實節目亦都講過，就係話我哋心儀嘅人物入邊，喂喺行出嚟要負一責任嘅人。但我哋就其中一個能夠見到嘅眼前嘅人，就係比較適合嘅人選就係你啦。但係問題，你有冇咁樣嘅志向，或者有咁樣嘅即係對於承擔嘅責任有咁樣嘅覺悟咧？係 我覺得即係太抬舉啦。只不過係個 你睇光即刻射入嚟啊！ 唱歌 ，OK， 唱歌， 你啲燈你打嚟啊 ，OK， 佢打燈嚟啊， 有光環咧， 可以食飯。OK， 系啲灯光唔听我话，冇办法。其实我觉得唔需要去到咁大，亦都唔需要赚我赚得咁多。我系得益于有个补选啫。咁我觉得我选补选嘅时候，各路人马都有帮我，咁互相帮手系一个即系好天公地道嘅事。咁所以我觉得，而如果有2020，如果我要去參選，我相信到時我亦都唔會係2016年嘅楊岳橋咧，應該冇嗰種即係經歷咗啲嘢之後，我相信亦都未必會能夠有同樣嘅運氣啦，可能咁應該會難打啲嘅，我覺得。如果有，如果啊，我哋要戴定頭盔，費事麻煩。好啦。翻翻嚟咧，就係我覺得個初選機制本身，你頭先講啊，各路人物德高望重去整個籌委會，呢、這個我覺得係好，本來都應該會有啲咁嘅嘢嘅話，只不過可能而家未正式見到初選會有機會出現，係咪應該咁講？大家未有時間去做啫，即係補選一定會出現嘅，只不過幾時？咁我覺得當你知道幾時有補選咧，自然就會各路人物就會出嚟，就會建構呢一個制度。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令人安心嘅。咁唔好話令人安心，應該話當呢樣嘢出現，你就會安心知道會有呢樣嘢，希望搞得成。咁我只能夠寄望就係能夠盡量大家揾到一個都可以接受嘅初選機制，而唔好搞，唔好有人即係最尾就話喂唔公平，所以我唔參加。即係呢個係令人憂慮啫。咁但係如果大家都希望件事好嘅，我會有信心搞得成。 其實因為對你唔係一個即係個人嘅。期望咁簡單，我覺得係一個世代嘅希望嚟嘅，即係我講少少，即係自己嘅分享嘅感受啦。因為嗱，第一我同你同年啦，第二當年其實阿 Audrey 同我食飯，佢有叫我入黨，但係嗰陣時候即係有啲即係年少氣盛，又覺得政治潔癖係組黨乜嘢，跟住我望住你心諗，如果嗰陣時聽話排住隊咁樣，咁雖然我唔係大律師，我知道大律師做大律師公民黨冇人， 你好過我嘅你， 咁樣就 所以你冇入呢個，我應該坐喺度講入翻你 咁即係所以，因為其實我見住例如即係黃之峰佢哋即係冒起啊，或者本土派有啲朋友有啲人士，咁佢哋即係出場嘅時候，咁樣都覺得可能時代係選擇咗佢哋嘅。但係到依一個位，我又調翻轉頭諗翻，即係我哋係八十後，咁又可能即係老氣中橫少少講嘅話，喂，我哋真係見證過咩叫正常嘅香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生嘅時候， 呢個我同意。 係啦，咁阿之峰哥都未必即係有嗰種咁嘅體會，又或者有嗰種咁樣嘅心情去經歷過我哋經歷過嗰種嘢。咁所以點樣去？而家最大問題就係點樣去 restore 翻，即係我哋覺得正常嗰個香港。我覺得我哋呢一代人好似係個，又其實調翻轉頭諗，唔係時代冇揀到我哋喎，係我哋擺咗喺個後啲嘅位置，但係而家我哋應該出場去負翻呢個責任嘅人。咁即係通常即係睇卡通片就話你睇下一代，你就寄望下一代做翻我哋呢一代做唔到嘅嘢啦，係咪先？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唔係即係子承父業呢啲咁封建嘅時候，或者唔係咁熱血卡通，唔係嗰堆漫畫去即係咁離地嘅時候，而係我希望寄望到同代人。咁我就做唔到啦。 吓，但系同有几个人 系一啲有希望中，我觉得真系好鬼老土呢句说话。 即系你觉唔觉得我哋呢啲八十后其实系对于即系香港其实都系应该系有一啲角色喺度嘅咧？系 咁当然，即系咁，我觉得唔好话唔需要去区分边一代代代都有噶啦。你活得喺度，你唔选择做一个即系冇感觉的人，咁其实你只要有感觉，你就愿意行多一步。咁其实个个人都有可以有角色。所以我唔会太。我唔會咁傷感嘅，即係我同意一點就係、我哋比較幸運，我哋有機會喺細個嘅時候仲感受到 嗰個香港 美好的一面， 係 美好的一面，或者可能係你成長咗之後一種投射都唔定啦，係咪真係咁好嘅？冇人知啦，即係不過相對，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公道嘅觀察。係唔係我呢一代我唔知道。咁我覺得同我差唔多年紀嘅朱海迪都做得好好啦，即係我唔係話要話啊你去做啦，唔係咁意思。即係呢一代都有好多人願意去做，亦都做得好好嘅。咁所以大家各自喺度發揮緊。而我自己嘅角色，我覺得會係當然我同你剛才講嘅都有啲喺度，即係你點樣可以去令到佢唔好太差，或者翻返去以往好啲嘅時候。或者其實是承先啟後的作用多一點，我覺得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機遇和挑戰，那這個可能是集中在同一點上面，即是現在是不是最差的時候可能還差一點的、那你能不能力挽狂瀾呢？可能不是那麼容易，即是歷史它自我一定會有一種發展的軌跡，可能是行兩步吞三步或者調轉，我們不知道歷史也可能是同行生子，所以會有升有跌。究竟我哋而家系處於呢個歷史嘅進程裏面嘅升定係跌咧？我相信傾向係跌嗰邊啦嚇。但我哋見底未咧？我希望已經見底，但係我哋大家都理性地知道應該仲有啲路要行落去。咁我覺得我哋要做嘅就係，當我哋要準備好，或者我哋要令到我哋身邊嘅人，或者我哋令到，或者喺我嘅位置就係令到市民啦，係去有呢個準備，就係當我哋有 rebound 嘅嗰一日，當我哋有。見底了，我們有反彈的，我們能不能夠捉緊這個機會而令到社會變回好。那這個聽起來好像很抽象，但是我覺得是一種相對信念的問題。我是相對比較喜歡看歷史的人，我會覺得歷史的進程相對而言在大歷史來說一定是向前的，但是一個很大的歷史當然。咁但係呢個大歷史裏面一定係有好多小歷史係令到你疲累不堪，係會令到你好傷感，或者甚至會有人要犧牲嘅。咁但係而家我哋喺香港呢一刻，我哋要問自己要做嘅就係、喂，我係咪做我嗰份先？我份就係頭先講㗎喇，當佢 rebound 嗰陣時候你係咪捉得緊㗎嘛。咁呢個捉得緊嘅就係你做捉你嘅群眾嘅工作，就冇大陸呢個字，但係的而且確呢個係事實，你點樣可以去教育到市民、教育到香港人？盡量去喚醒佢哋，盡量去點燈啊！我個講法，即係你而家喺呢條漫長嘅黑暗隧道裏面，你知道總會有行出嘅一日嘅，總有嘅。但係咪你睇得到？未必睇得到。但係你喺沿途上面，你如果能夠點咗一兩支燈，等後來自己能夠有光，等佢哋行得容易啲，其實我覺得已經係。你做到你的責任，你未必需要即係摩西帶紅帶出即係出埃及咁樣帶到你的群眾真係見到埃及，但係你喺呢個過程裏面，你能夠令到呢條黑暗嘅隧道相對執下走啲石仔啊，唔好等後面嗰啲棘親啊，點兩盞燈啊，斬下啲草啊，我覺得算係我哋呢一代做到嘅嘢咯。 其實頭先break 嘅時候咧，傾咗一啲即係冇出街嘅嘢嘅。我翻嚟想問一下最後一個問題，即係 relax 啲，唔好咁沉重啦。你覺得呢一代即係譬如2003年香港變咗好多啦，因為有啲大事件嘅發生，可能亦都令到之後中央對香港嘅干預增加咗啦。你會唔會喺嗰時開始，即係會唔會覺得喺嗰時開始香港啲人開始變？有錢嘅人有錢嘅人變，冇錢嘅人有冇錢嘅人變，會唔會有啲中產嘅心態唔同咗？ 我覺得時刻都在變嘅，又唔能夠話用03做一條簡單地畫咗一條線，或者你又咁睇，我嘅觀察係03時候變咗，可能變得民主派少少，但係又發生咗啲嘢令到佢又保守翻少少嘅喎，係咪？甚至佔領運動之後，其實都有人啊，好 支持好同情佔領者，但係到慢慢慢慢，即係算啦算啦，差唔多樣，或者都係冇噶啦，我哋都係冇用噶啦，我哋都係要認命噶，可能變翻保釋都唔頂嘅。你而家要去問嘅就係我哋曾經上一節有討論嘅，就係點樣去將嗰班淺黃淺藍嗰啲兩邊都唔係好知自己喺邊邊嘅嗰啲，盡量拉翻佢過嚟， 起碼用我哋相同價值觀去諗嘢咯。 即係呢一個嗱，呢個係個目標咯。你希望佢用你同一個價值觀，但係佢唔會企喺度就咁俾你拍針咁拍落去噶嘛。你總要係有啲嘢去啟發到佢。咁我覺得如果有部分香港人佢會覺得上個禮拜兩單重要案件係打中咗佢心裏邊某一條筋嘅，咁呢個可能係一個機會。未必嘅，如果佢哋覺得都好，仲係冷漠嘅，咁一地兩檢得唔得？一地兩檢可能都唔得噶啦，因為呢個話題可能對佢哋嚟講好悶啦。啊，咁會唔會有機會係例如早排大帽山係連者咧？即係可能係相對細微到咁嘅，先至會突然間 click 到佢，因為佢可能係一個行山友都唔定，又或者可能呢兩日發生嘅大嶼山入機場塞到即係黐曬線，佢可能突然間。作為一個司機，佢突然間會癲咗都唔頂。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你唔知道邊一個係嗰個火花。雖然我哋相對傾向係社會大事係一團大火，但係總會有好多嘢係你可以 pick up 到。所以我而家你問到我而家我會同大家講，即係我出到去，我見到義工好，或者我有機會去到學校嘅時候，我會同大家講，唔好怕去同你身邊你以為好冷漠嘅人去講政治，唔好怕去同佢哋講一啲你認為啱嘅嘢，你總會可能某突然嘅時候你揾到你嘅知音嘅，你突然間會 click 到佢心裏面嗰條筋，跟住你就可以打開呢個話題。咁當然有啲保守嘅親戚嘅會話你即係小不更事啊，或者搞事啊諸如此類。咁但係唔緊要嘅，即係有啲位係你唔搏，你唔知道，你搏一搏你可以打開到。而 win them over， 我成日覺得。这个就是我在心里面我会想我怎样去 win them over 呢，我就是要找到一件一件的事我才可以拉到他过来的。那你只能够沿着这个思考方向，跟着你拉到他过来要提他做选民，以后跟着每次他选举你都要提他去做，而希望鼓励到他又去 win 多些人 over， 只能够重复这个你以为没什么机会但是总会有些机会的 exercise。 咁啊，今日好多谢阿 Elvin 俾咗个钟头我哋啦，即系我觉得嗰啲嘢咧，无论你系同意唔同意都好，即系我觉得引发大家思考去谂下之后嘅工作点样做，又或者系最尾讲嗰句点样 win them over 系最紧要，党派之争唔系全部嚟嘅。 我头先阿 Elvin 讲到就系出埃及记嘅时候，我哋最对你唯一嘅期望就系你好似以色列人咁样出埃及之前嗰晚，即系圣经点写，你要束着腰拿住支拐杖准备行嗰下。你有冇咁嘅心态？你系已经系束着腰拿住啲拐杖，一有事嘅时候，你反弹嗰下，你真系可以行上大台做 lead 嗰个咧？系我呢样嘢就系、是，即、就、系、是、我对你，即、就、系、是、我哋杨家嘅期望咧，就 多谢， 识计识计识计，下次再见啦。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